唱得依然动听。偶然的天晴，偶然的谈起旧日电影，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别离在我们脸上写下人生无常，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上面，让我们心醉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心上面，让我们心碎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当爱已成歌，唱歌的人已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飘零在行人匆匆眼里，谁能把一支恋恋歌唱得依然动听。偶然的天晴，偶然的谈起旧日电影，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别离在我们脸上写下人生无常，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上面，让我们心碎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 Hello， 北京时间呢是7:07哈，欢迎所有听众来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刚才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老狼的《爱已成歌》哈，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啊，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南宫民族温泉养生的这个的餐厅经理哈，吴经理和赵经理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提到这个南宫民族温泉。应该不陌生了吧？ 上个星期刚送过东西、啊、 上个星期五刚来，也是给我们听众送了非常丰厚的礼品。来，二位经理先给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吴凤新。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餐厅的赵月红。 嗯嗯，来欢迎二位哈。那这样，来赵经理先给我们听众来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个环境怎么样啊？ 我们的景区是在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国家级四 A 景区内第一座博览园内。我们主要是以温泉还有餐饮住宿文化为主的。 是的哈。其实呢，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跟四娘有给所有听众来介绍了哈，咱们南宫温泉养生中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对， 一个温泉养生中心哈，里面上次说过有108块的这个池子， 对， 而且呢有各种各样的，还有 主题的场馆呀，还有这种游乐场啊，什么都有。 对，而且呢还有住宿。目前呢，刚才这个吴经理也说了，还增加了这个滑雪。真的是应有尽有，无穷不有。我觉得来这里玩个一天两天都不是事儿，哎。 是的。 对啊，所以说呢，你来玩的话，必然少不了什么？ 来吃啊。 对呀，我觉得这个人生没有美食的话真的是没有乐趣的哦。 对，因为人休闲主要是两个部分嘛，一个是吃，一个是玩。 吃玩是最好的搭档是吧？是永远不可分开的。那么今天呀，二位经理呢是来给我们听众来推荐一下南宫民族温泉养生餐厅的这个大体的环境啊，以及菜系哈。那这样，二位经理先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个餐厅是以什么菜系为主呢？ 我们这个餐厅主要是经营正宗的鲁菜。 鲁菜就是山东菜哈。 对, 对，嗯，山东菜是称之为八大菜系之一了。嗯，那么刚才呢吴经理也是给我普及了一个小知识，说整个北方都是以山东菜为主的。 嗯，以山东菜为基础 啊，为基础， 是为主的， 为基础哈。那这样吴经理先跟我们听众说一说呗，咱们都有什么样的特色菜呢？先来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 山东菜呢主要分为这个济南菜跟那个胶东菜两大菜系。济南菜主要是以家禽类、家畜类还有这青菜为主，完了这个胶东菜呢主要以各式各样的就是海鲜跟鱼类为主。 口味呢？ 口味基本上以咸鲜为主体。 啊， 咸鲜为主体。这应该是比较符合大众口味的了。 对 对, 对，接受比较好的这种。 好，这里是仙偷客栈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来查看今天推送的这一篇文章，里面有大掌柜亲自去拍的视频啊。我跟你讲，那个视频真的是看完之后都不想吃别的了，想立马去吃那个锡纸鲈鱼 大餐。 对，刚才四娘看视频之后说的，哎呀看得我又饿了，真的是超有食欲，而且它的环境是那种非常好的环境，而且场地是非常大的，比较适合像这个订个年夜饭啊，对啊，公司团建呀、开个 party 呀、还有比如说老人的这个大寿、办生日 啊， 对, 对，办婚礼、 对， 都是可以的哈。好，这里是仙偷客栈，今天呢，二位经理来到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带来什么样的福利呢？什么样的福利呢？ 我们是给大家带来的沂蒙风光这道菜，然后大家可以是抽奖还是怎么着？ 是好。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给我们听众准备了一道菜哈，叫做沂蒙风光。那这一道菜大致是什么样的？来给我们听众说一说呗，是一道什么菜呢？ 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山东名菜，它主要是以这个山东沂蒙山区的山饼、煎饼为主， 煎饼为主， 炸煎饼。完了就是再配以这个小馓子啦，完了还有这个虾酱炒鸡蛋，炒虾皮儿、干虾皮儿，完了自制的咸菜丝儿。完了就是说卷着吃的。 哦，也可以说是一道这个山东菜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道菜了哈。叫做沂蒙风光哈。那么这道菜是多少钱呢？ 58块钱。 58块钱哈。好，那么我们的问题来了哈，这道菜是多少钱？叫做沂蒙风光哈，这道菜是价值多少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跟我留言哈。对，看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哈。多少钱呢？ 58。 赶紧的，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刚才一位听众叫做雷雷，点了一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那么来把这首歌来送给你和所有听众来听啊，赶紧来跟我互动，告诉我这一道菜是多少钱呀。赶紧啊，58，赶紧拼手速的时间到了。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去的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

来自孙燕姿的未完成哈，来继续我们还没有完全结束的这个先头客栈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来自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的二位经理哈，也是来给我们听众来送福利的，送的是这一道菜呢，叫做沂蒙风光，是价值58块钱的。其实啊，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你想，你早晨去到那儿，哎，上午转转园子哈，逛逛那个叫做、就是有鹦鹉，那叫什么来着？ 鹦鹉园， 五洲植物园 啊，五洲植物园里面可以喂喂鹦鹉哈，逛一逛还是不错的。中午呢，哎，来我们这个餐厅吃点这个很有这个代表性的山东菜系哈，来尝一尝。下午呢，去这个 泡泡温泉 ，哎，多好，完美的一天。晚上 滑雪什么， 晚上你要是不想回家，还可以在这住一宿。 对 对，然后第二天滑滑雪，再吃一顿，回家喽。多么好的一个周末的安排哈！那么刚才呢，恭喜这位听众叫做雷雷。未若柳絮因风起，莫非礼。哎呦，这个名字谁非礼你了？王经历、张小董董、云开雾散、傅继军哈，恭喜这八位听众获得由温泉南宫温泉养生园餐厅提供的沂蒙风光这一道菜哈，来恭喜你们八位哈。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查看今天推送的这一篇文章啊，里面有大掌柜亲自去拍的视频，可以让你对这个餐厅有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哈。对，拍的是非常好。好，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哈，来聊聊这个鲁菜。鲁菜呢，可以说是历史最悠久、技法最全面、难度最高、最见功力的菜系了。那么今天啊，就带大家去尝一尝这个4A级景区里的4A级的鲁菜餐厅。哎，来，吴经理，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咱们这都有什么样的特色菜呀？ 咱们这特色菜主要有这个当下季节最实用的就是牛气冲天。 牛气冲天，哦，这是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它这是属于是滋补类汤菜。 啊，汤菜。 炖的。主要是加工 牛肉。 对，加工是牛大骨熬汤，是牛骨汤做的。完了再去用这个汤呢去炖煮这个牛心管、牛本筋。 哎，好吃。 牛宝、牛鞭。完了牛蹄筋儿， 感觉好补啊。这个 这就是当下最吃的最好的东西，再配上这山药。 山药、 可以说是滋补强身、美容养颜啊。 对， 而且炖的时间长之后可以说是香而不腻了。哎呀，这个比较适合女人去吃啊，美容养颜啊。 对，又暖心、又暖胃。 对，而且因为天气、最近天气还是比较冷的了，去喝一喝这个牛汤，可以说对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是的，滋补一下。 对，还有什么样的菜呢？ 再有就是比较清淡，清淡滋润点的菜就是这个老豆腐炖白菜。 老豆腐炖白菜。 这个是选用自己自制的这个卤水豆腐。加这个山东的白口菜，完了加上我们这儿的就是这个奶汤去炖的。 还有呢， 奶汤。 对，就是奶汤呢，只是就是说按烹调方法里边做汤里边的一种，就是它的汤呢，就是说呈奶白色，里边含那个蛋白质成分比较高。 其实，豆腐炖白菜可以说是一道挺普通的一道菜了哈。我们在家里也会去做，但是你想吃到炖得很好吃、炖得很入味的，还真是挺难的哈。对， 是因为毕竟材料在那儿。 对，是的。还有呢？ 再有就是这个，咱们的这个锡纸鲈鱼。 锡纸鲈鱼， 就是这个，咱们使的是那个鲜活的鲈鱼。完了，经过宰杀腌制，然后就说，腌制完了之后炸出形状之后，浇上烧汁，完了再包用锡纸包成鱼形，搁到铁板上，完了这个香味特别香，吃起来口感脆嫩，完了口味咸甜，这作为这个，就说聚会的时候啊，上个这个菜。 挺有面子的，是的哈，对，来欢迎所有听众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哈，里面有这一道菜，哇，我跟你讲，真的是， 哎呦，不得了啊！还有这个图片哈、啊，当你把这个汁儿浇上去的时候，滋滋响，而且真的是看着超有食欲，一定是非常好吃的一道菜。 嗯嗯，咱们这个鲈鱼是选择的是海鲈鱼还是 淡水鲈鱼？ 淡水鲈鱼。 哎，你知道吗？其实淡水鲈鱼特别好吃。 嗯 嗯，它的肉质非常的鲜嫩呢、啊。像这个炸过以后呢、哦、就是外焦里嫩。 哎呦， 我说的对吧？ 对对对。 行姐看见没有，四娘是个爱小吃货哈，终于暴露了你这个本身了。好，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查看小二推送的今天的这篇文章哈，里面有一个对咱们这个餐厅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哈，还有各种特色菜的这个介绍以及图片和照片，还有大掌柜亲自去拍的视频，也可以让你对咱们这个餐厅的一些菜啊，包括环境啊，有个非常好的一个了解哈。来，又到我们送福利的时间了哈，来继续回答我的问题。送的这一道菜呢，叫做沂蒙风光。刚才呢，吴经理也说了，也是这个山东菜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道菜了哈。 嗯， 价值呢是58块钱一道菜，哎，还真的是不太便宜哦。 不便宜。 也可以说明这一道菜应该是非常好吃的，对，分量十足的。那么来回复我这一套菜是多少钱呢？ 嗯， 对， 多 少钱呢？来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哈，来选取六位吧，看手速啊，来选取六位听众，来送给你这一道沂蒙风光的菜，赶紧来回复我这道菜是多少钱呢？刚才这位听众叫做风雨的洗礼，点了一首梅艳芳的《女人花》啊，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那么来把这一首《女人花》来送给你听。 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这只是这心中

偷偷看一看就死心塌地，就让我住在你脑海里。春风十里不如你，难得把爱藏心底，就让世界有真情，别让思念有花意。春风十里不如你，难得把你藏心底，就让夕阳有真情，我一生生爱上你。春风十里不如你，难得把爱藏心底，就让世界有真情，别让思念有花意。春风十里不如你，难得把你藏心底。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行亮的《春风十里不如你》啊。刚才的这位听众叫做拉拉拉，他说给我的男朋友潮点一首《春风十里》，春风十里不如你，于是呢我就放了这样一首歌，然后呢他又给我留言说放错歌了。那你要听的是李健的版本呢，还是那个陆先生乐队的版本呢？来告诉我哈，一会儿来给你重新放这首歌。好啦，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先插播一个小的一个寻物启示哈，是这样，因为今天呢大掌柜给我发信息的说咱们一位仙粉们啊捡到了一个机动车的行驶证，车牌号呢是京 Q12LH5 小型轿车，这个持有人呢叫王玉宝，还是我，因为我看不太清楚哈，好像是叫王玉宝，住址呢是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的，品牌的型号呢是宝马，WBAYE210。如果有听众知道的话呢，可以来给我们大掌柜打电话来领取这个驾驶证哈。电话呢是13910113033，13910113033，是一个机动车的行驶证哈。车牌号是京 Q12LH5，持有人呢应该是叫王玉宝。如果有听众知道的话呢，可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哈，13910113033，13910113033。好，刚才呢来恭喜这五位听众哈，叫做小乖羊、啦啦啦、硕、蓝色的梦想。AAAAA 限评哈，来恭喜你们五位获得由南宫民族温泉养生中心餐厅哈给免费提供的西蒙风光这一道菜，到店消费即可哈。刚才这一位听众说小乖羊应该是在昨天去了温泉啦，他说想问一下为什么昨天中午只有这个自助餐呢？ 是这样的，是因为这期间咱们那个人流比较大，中午为了方便客人用餐，我们暂时就是开成自助了。然后从下周一开始，咱们自助餐正常。 啊、下周一开始可以点餐了， 对，点餐正常，点餐正常。 是因为这一周的客流量很大，所以就改成了这个自助餐。如果点餐的话呢，厨房会忙不过来的。然后他又问了说，而且呢没有发现这个温泉的动力区在哪儿？在哪儿？ 动力区在我们泳池东南角。 泳池的东南角哈，那么希望这一位小乖羊，如果你再去的话呢，可以去找一下哈，在泳池的东南角哈。对，好，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哈。其实呢看到了大掌柜拍的那个视频哈，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看的一道主食，叫做步步高升，是吗？ 嗯，步步高升。 对，然后它这个是带枣的，特别好看， 像是那个糕点类的哈。 对对，它像个蛋糕似的。来，吴经理把这一道菜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 这个是典型的山东主食，因为这个本身在山东是主要是就是过年的时候才吃的这个。 用意是步步高升，是吧？越来越好的意思。 嗯， 它主要呢是采用那个呛面。 呛面、 啊。 哎，这个呛面什么意思啊？ 就是老面粉发完了之后呢，卸完了之后，和面是不断的呛干面，就是不断的呛，不断的呛，就是说去做这种面，就跟咱们北京的这种方面稍微有点不同。它的就是说，成面的密度比较大，完了就是说。 嗯， 吃时候呢，咬的口感时候比较有嚼劲儿。再一个呢，按就说老话来说，这个比较压时候， 扛 饿。这个呢，就是做出来这个枣呢特别香甜，完了这个面呢吃的是这种甘香的滋味儿，就是嚼着也是回甜，啊，口感特别好。这个呢，就是在我们这儿就说。按销售来说呢，就是说销售都特别好，尤其像冬天了、或者说过年期间呢，就说人家拿走吃的啊，或者说是拿着就是说赠送亲朋好友呢、都属于是首选。 哦， 好想吃、 高升，真的是特别好看啊！它是有枣的，而且真的是有一层、两层，应该是有三层或者四层哈、真的是非常好看。而且呢，做这一道面食还真是蛮费力气的，对，很费力气啊。那咱们还有什么样的主食呢？ 再有就是这个开花馒头。 开花馒头， 啊、它这个呢形就是按形状来说呢，比那个步步高升要小三分之二吧。 嗯。 完了，它这个呢是用那个发面呢去呛那个南瓜粉。 啊， 就是、 南瓜味儿。 南瓜蒸熟了的，啊，是那南瓜蒸熟了去和这面，完了这个这么做的。它这里边呢，也是加了一个，除了南瓜，再一个就是说有一部分糖，它这口感就说是 有点偏甜，这样口感会更好吃哈、好啦，这里是仙都客栈，介绍的那这个餐厅呢是位于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的二楼内哈。你说你去温泉玩一天，正好去点点菜吃一吃，还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能吃到非常正宗的山东菜哈。好，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都客栈，来查看小二推送的今天的这篇文章哈、里面有大掌柜亲自去拍的视频，可以让你对整个餐厅的环境啊，包括一些做菜的这个摆盘啊，以及这个菜的这个样式啊，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哈。而且刚才讲到了这道菜叫步步高升，里面也是有这个拍摄的哈，真的是，哎呦，看到之后真的是很想去吃。好，这里是仙涛客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我们又该送福利啦，送的呢这一道菜叫做沂蒙风光，也是一道很具有代表性的山东菜哈、对，价格呢是58块钱，来回复我，告诉我这一道菜是多少钱。对，来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哈。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听众来介绍我们这个餐厅还有什么样的好吃的。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我的心会不会在这里停过，站在这里会不会泪滴成河，看这里会不会成梦多，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好音乐959，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房山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年末特惠促销季，即日起到店就有机会获得1000元购车抵用券，参与周末团购还可获得活动当天摇奖机会，多重好礼等您来抢，抢购热线 010-6137-7777。

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是来自南宫民族温泉养生中心餐厅的二位经理哈，也是来给我们听众送福利的。那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恭喜这位听众叫做繁华落尽，真有出息。风雨的洗礼，若如初见，香香的柠檬，从天上飞走的鱼哈，来恭喜这几位听众，来免费获得由餐厅提供的沂蒙风光这一道菜哈、啊。来，我们再播报一遍这个寻主启事哈、啊，是以我们的一位仙粉们嘛捡到了这个机动车的行驶证。车牌号是京 Q12LH5 小型轿车，持有人应该是叫做王玉宝，住址呢是在北京市房山区的张方镇张方村哈，品牌型号是宝马 WBAYE210，注册时间是2015年3月17号，发证日期是2017年12月5号，应该是没发证没几天哈、 嗯。 那么如果有仙粉们听众知道的话呢，可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一下哈，1391011333，1391011333。好，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来聊聊我们这个餐厅环境，那真的是没得说了、 嗯。 对，大厅很大，而且哎，有包间吗？ 有。 有包间哈，可以说是非常适合办年会呀、公司团建啊，以及这个订年夜饭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过年是不休息的、嗯、对吗？ 对，不休息。 对对对，来欢迎听众来订年夜饭哈，是非常正宗的鲁菜系，非常正宗的山东菜哈。那么订餐电话呢是8331-8377。8331-8377哈，听众不妨记一下这个电话，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毕竟离过年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哈。 嗯， 来8331-8377，8331-8377，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王佐镇国家级4A级的旅游景区哈，而且呢，我们这个餐厅也是属于4星级的。环境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比如说你办个婚宴呀、 嗯、 办个比如说老人这个办这个生日宴啊， 日宴 对，过寿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地 方。哎，你知道吗？这里办这个生日宴呢，还送寿桃。 哎，那个寿桃真的是哎，来二位经理来给我们形容一下什么样的呗？嗯， 咱们这个寿桃、 那个，咱们这个寿桃应该是一个那个、嗯、一个大的，七个小的。 啊、哦，这 个 是非常好看， 对，左右是七星半月。 嗯，可以说这也是蛮 有寓意的。 对，这也是蛮考验这个厨师的这个 制作技巧。 对对，制作技巧的，而且它还是有颜色的，非常好看。对，我们这个餐厅呢，不仅有非常好吃的，锡纸鲈鱼，有这个爆炒腰花、豆腐、山东的煎饼果子哈，还有这个糟溜鱼片、九转大肠，哎，这个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山东菜哈，九转大肠、 嗯、 还有糖醋黄河鲤鱼、黄河大鲤鱼，各种各样的，还有各种我们这儿的主食哈，刚才讲到这个步步高升、 嗯、 以及山东的呛面大馒头哈，刚才吴经理也说到了呛面是什么，就是面发开了之后再往里面不断的放干面来揉这个馒头， 也是一种手法。 对，可以说这样这个呛面馒头呢它更有嚼劲儿、啊、哈，这个更容易填饱肚子，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可以。 好，这里是仙偷客栈哈，同时呢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查看小二推送的今天的这篇文章哈，里面有对这个餐厅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哈，来观看我们大掌柜亲自去拍的视频，里面可以对环境啊、菜品呀、啊、包括样式啊有一个很初步的了解哈。那么无论我跟四娘说它怎么样怎么样好吃、 嗯、 都不如听众你亲自的到店里去尝一尝。 对 对，也来也恭喜我们今天获奖的这20位听众哈、 嗯、 既然获奖一定要去那儿玩一玩看一看哈，上午滑个雪，下午泡个温泉，晚上点顿餐，多好啊，是不是？ 对。 好，这里是仙偷客栈。刚才一位听众，哎，我看一下他的叫什么来着，哎，哪儿去了？ 这个、叫做若如初见，点了一首《此情可待》哈。那节目最后呢，把这一首歌来放给你听，来自苏芮的演唱哈。又是一个愉快的周五啦，听众有计划好明天去哪玩吗？ 如果没有计划好的话，赶紧去这个南宫温泉 泡温泉吧、 吃好吃的山东菜， 因为我们四娘都已经计划好了，在明天或者后天要带着宝宝老公以及父母哈去那儿去泡个温泉去玩一玩，也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听众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玩一玩看一看吃一吃乐一乐。好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找不完的我和你，若即若离，冷漠逃避。我是多么希望跟你说对不起，你是多么希望听我说原谅你。哦，谁也不肯退一步，不装不在乎。 是下班晚高